瞬间，错过你别抱怨我，用照片记录时间，再回忆可爱的脸。流星划过天边，许愿在一瞬间，我甜蜜也只有瞬间，凝结着笑容的脸。一瞬间你会改变，一瞬间你会感动，一瞬间你会忘记时间， 忘记时间。 一瞬间你会勇敢，一瞬间你会抱怨， 永远不知道疲倦。